似乎没有怎么提到过哥伦比亚的旅行，但是这个地方现在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熟知和关注了。下一站我们去往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共和国呢，位于南美洲的西北部地区，东北同哥伦比亚相比邻，东南呢则与秘鲁接壤，西临太平洋沿岸，被称为太平洋的滨海明珠。厄瓜多尔，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名字比较陌生的话呢，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它的确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但是如果当我跟你提到印加古帝国文明的话呢，相信很多朋友是听过的。当然了，古印加帝国的文明其实就位于厄瓜多尔境内，包括亚马逊的原始部落，还有西班牙的殖民文化和奇妙的赤道风光，其实都是坐落在厄瓜多尔境内的。而往往我们提到的更多的都是厄瓜多尔单个的旅行名词，比如说亚马逊的原始森林以及古印加文明遗迹。所以呢，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是整个厄瓜多尔的旅行。 Hello, it's me. I was wondering if I'veAll these years I'd like to meet to go over everything. They say the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a, but I ain't done much healing. Hello, can you hear me? 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 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I must have called itTypical of me to talk about myself, I'm sorry. I hope that you're well. Did you ever make it out of that town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It's no secret that the both of us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So 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接下来呢，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带领大家游走在地球的最低纬度，也就是赤道之上，看一看这个季节赤道之上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大家心旷神怡。下一站呢，带领大家去往的是肯尼亚。肯尼亚被称为东非的一块瑰宝，可能很多朋友提到非洲就会想到荒野和沙漠，但是肯尼亚真的是不一样，它有着东非旅游之国的美称，被誉为鸟兽的乐园。肯尼亚是一个让人可以亲近大自然、舒展身心的国度。来到肯尼亚，在火热的赤道与神奇的非洲，我们可以与大自然共同翩翩起舞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往的是乌干达。乌干达在我们以往节目当中几乎是没有被提到过的，但是为了准备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也发现乌干达的确有它不同之处。乌干达的境内多是海拔在12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且这样的高原之上还有非常多的湖泊，所以乌干达又有高原水乡这样一个别名。因为水草丰美，所以这里树木葱郁，鲜花盛开，景色秀丽。虽然乌干达地处赤道地区，但是由于整个国度的高海拔的原因，这里的气温并不很高，四季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让游人来了就会流连忘返，不愿离去。而乌干达这样宜人的气候，也曾经被英国首相丘吉尔比喻为非洲的明珠。下一站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如果提到这个名字，可能朋友们更熟知的就是巴厘岛了。其实不仅仅是巴厘岛，印度尼西亚是东亚最大的国家，包含了上万个海岛，遍布着100多座活火山。千岛之国印尼，各处都是青山绿水，四季皆夏。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遗产，造就了这一片令世人无法比拟的天然度假胜地。这里被誉为赤道之上的翡翠。 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这样隆冬的季节里呢，我要带领大家游走在地球的低纬度赤道之上，看一看那些被赤道所穿越的国度有哪些宜人的美景。那么接下来呢，带领大家去往卢旺达。卢旺达共和国位于非洲中东部的赤道南侧，为内陆的国家。卢旺达整个国家被一个巨大的高峰所分割，这个山峰海拔高达3000多米，山峰从北到南横跨了整个国家，而国家的地势呢则是西高东低，所以整个国家呢都是一个丘陵地带和高原地区。卢旺达也有千丘之国的美誉，丘则是丘陵的丘。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地势变化，卢旺达的自然风光也是变化多姿的。今天我们盘点的是在赤道上的国度的旅行，那么可能更多的国家会牵扯到非洲国度。下一站我们去往位于非洲中部西海岸的加蓬。加蓬横跨赤道，它的东南方向与刚果相比邻，北面呢则是喀麦隆和赤道几内亚，它的西边则是浩瀚的大西洋。加蓬可以说是四季皆宜，适合旅游，也被誉为非洲的绿色之国。加蓬除了气候宜人适合旅游之外呢，它的物产也相当丰富，也有资源宝库之称，主要呢有石油、木材、锰矿，可采的石油储存量超过了4亿吨，而锰矿的蕴藏量呢在2亿吨左右，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1/4。除了矿产资源呢，加蓬的森林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它的森林面积占到了国土总面积的85%，所以除了叫绿色之国之外，仍然可以叫做绿金之国。原木储存量4亿立方米，是居非洲第三位的。加蓬的水资源也非常丰富，有大面积的森林，自然水源非常的充沛，这里除了出产海鱼之外，淡水鱼储量也非常的多，看来加蓬的确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国度。 的，各位亲们，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在赤道之上继续行走，下一站去往瑙鲁。瑙鲁呢，位于南太平洋中西部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当中，有天堂岛之称。瑙鲁的国土面积仅仅有21.3平方公里，它是一个火山岛，是世界上最小的岛国，也是世界上第三小的国家，它只比梵蒂冈城和摩纳哥大上那么一点点而已。尽管瑙鲁不大，但是在这个岛上生活的人们却已经有千年之久了。而且这个地方呢，由于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在历史上也多次被占领过，而且这里曾经被德意志帝国所殖民。在1968年1月31号，瑙鲁宣布独立，成为了英联邦的特别成员国。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往的是马尔代夫。这一次马尔代夫在节目当中出现，是跟着赤道的穿行而出现的。那么虽然马尔代夫没有陆地跨过赤道，但是它的内海早已跨越赤道。关于马尔代夫的美，我想也没有必要再次重申了，只是在这样隆冬的季节盘点到了马尔代夫，也是在赤道之上的国度，想想那里温暖的日光和湛蓝的海水以及清新的空气，如果有机会，不如和家人朋友约一次阳光沙滩的邂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 长度的， 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